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美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清明时节，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新加坡，这里的华人也有着清明祭扫的传统。在国土资源珍贵的新加坡，越来越多的人观念开放，开始接受海葬以及陆地的撒灰生态葬，同时还出现了针对新型墓葬方式的高科技产品。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印度，4月1号开始，印度最知名的景点泰姬陵方面宣布呢，他们将把每位游客进入泰姬陵的参观时间缩短为3小时，目的是为这座名胜古迹来减负。好，让我们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清明时节缅怀先人，慎终追远，也是新加坡华人的习俗。每逢此时呢，在新加坡都有很多当地人到郊区的坟场、骨灰瓮的安置所在地以及庙宇扫墓祭祖。谈到新加坡的殡葬习惯，随着人们的观念日渐转变，更加注重环保，更加注重土地的节约，选择海葬的人近年来日益增多。下面我们就连线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杨平，请他来为您介绍新加坡移风易俗、倡导海葬的相关情况。 的确的，丧礼从简，海葬也慢慢成为一种风气。大家知道新加坡的国土啊面积小，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有这样的报道说，选择海葬的人逐年增加。甚至有这样的报道，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就设计了多种海葬的方式，可以让骨灰瓮垂直下沉，以固定死者生前选择的海葬点。确实是有这样的报道的。那么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的本地殡葬业者大多指出啊，在新加坡海葬过去7-8年来增加至少1倍，目前占个别业者业务的10%到20%。 据梁平介绍，在2016年，新加坡殡仪馆办理的海葬约有300起。海葬仪式相对简单，一般呢只要租一艘能够乘坐10人的船出海，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最基本的花销呢，大约是340新元，约合人民币1632元。在新加坡有一个著名的公益组织叫做镇海船殡葬礼仪，它义务帮助贫困者集体办理海葬。创始人镇海船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呢，他每年大约出海40次，集中为逝者举办海葬仪式。现在通过媒体的报道，向他来咨询海葬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对于很多新加坡人选择海葬来说呢，他们不光是要考虑生态环保，同时也在希望不要在身后再为子女添麻烦。 多数新加坡人选择海葬啊，是为了不要麻烦子孙去特定的地点祭拜。那么有部分殡葬业者就认为，将来啊还会有越来越多人选择海葬，甚至是陆地生态葬，而不是把骨灰安放在骨灰塔。新加坡的殡葬业者目前可以在新加坡海事和港务管理局设定的石马高岛普捞斯马考附近指定的海域进行海葬啊，这里特别指出是指定海域进行海葬，可以一切从简，也可以加入宗教仪式。根据一家寿板店的经理郭旭泽先生啊，他提到好几年前从台湾引进可以在海中自动分解的玉米纤维骨灰瓮。早前海葬呢，这个骨灰啊是以红布包裹再撒入大海， 郭经理他指出，经营殡葬生意20多年了，7、8年前每一年提供的海葬服务只占总丧礼的5%，那么现在选择海葬者就占了10%。谈到海葬啊，日益瘦落的原因，那么郭经理他就说了，多数都是往生者在世的时候吩咐要海葬，原因是不要麻烦下一代去祭拜或者是花钱买骨灰塔位。他们认为啊，把骨灰撒入大海后，还是可以选择将神主牌安放在庙里，让子孙探望祭拜。那么除了年纪比较大的没有宗教信仰者选择让一切归零，现代人也比较不迷信，宗教信仰渐渐就淡化，年轻一代比较不注重仪式，那未来注重这些价值观的人呢会越来越少。当然也有顾客告诉他，父亲生前喜欢游泳啊，所以让父亲海葬。考虑到这些因素，那郭经理他估计10年之后会有20-30%的人选择海葬。那么陆地生态葬的设施好，也不排除再过几代人呢，这两种葬礼就是海葬和陆地生态葬，会占葬礼的半数。 杨平相信，随着人们对于身后事的观念日渐的开放，也随着国家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未来选择海葬或是土地葬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有些人担心在外地发展的亲人呢，可能没有办法在清明节回来扫墓，海葬之后在哪里都能够祭拜。那么也有的殡葬公司负责人说，很多年长者不希望在祭拜方面为后代带来不便呢，加上有入土为安的想法，那未来啊，陆地撒骨灰啊，可能比海葬更受欢迎。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上周我们的节目里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推文指责美国的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说他们利用政府对于美国邮政的一些支持政策，仅仅支付了很少的州税款和地方税款，并且呢也跟美国邮政签了很便宜的一种运输合同，所以呢降低了成本，得以把其他零售商挤出了市场。4月1号，特朗普针对亚马逊的指责呢更加升级了，他用了欺诈二字，认为亚马逊是欺诈了美国邮政，并说美国邮政应该提高货运的费率。那么特朗普为何频频要对亚马逊开刀呢？好了，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特朗普发推特称，美国邮政替亚马逊每运送一个包裹会损失$1.5，按照这种方法计算总共将损失数10亿美元。特朗普还指出，如果美国邮政提高包裹运输的收费标准，亚马逊的物流成本会上升26亿美元。有分析显示，美国邮政目前是亚马逊最大的投递商，而邮政给亚马逊的价格的确低于市场价。但在2016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亚马逊的掌门人贝索斯曾表示，我们只是想充分利用包括 UPS 快递和美国邮政在内的所有的物流运力。事实上，美国邮政已经连续11年亏损，但包裹运送一直是业务中的亮点。受益于电商，美国邮政的包裹收入增长达到2位数，但依然不足以弥补挂号信等业务下滑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居高不下的员工福利支出。目前，信件业务占据邮政总收入的2/3，因此 CNBC 分析认为，此次特朗普炮轰亚马逊的深层原因是对公司创始人贝索斯不满。贝索斯收购的《华盛顿邮报》是一家专注于政治新闻报道的媒体，因为报道特朗普竞选和执政期间的负面新闻被特朗普称为假新闻。目前，亚马逊和美国邮政对特朗普的批评尚未置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印度。白色的圆形尖顶建筑泰姬陵可以说是印度最著名的景观了。从4月1号开始，泰姬陵方面宣布呢，他们将实行限时的参观，要求每位游客在这里的逗留时间不超过3小时，那如果超出了还要再多交钱，目的是为泰姬陵减负。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新措施需要泰姬陵工作人员在出入口检查计时戳， 至于超过3小时后如何付费，印度时报援引印度考古局官员的话说，目前仍在研究超时付费的加价机制，可能是超时游客再补一张门票。也有建议称超时部分按小时计费，目前泰姬陵门票单价为印度游客每人40卢比，约合3.85元人民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游客每人530卢比，约合51元人民币，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游客则为每人1000卢比，约合96元人民币。泰姬陵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国王沙贾汗为悼念其爱妻泰姬马哈尔而修建的，位于印度北方邦阿格拉市郊区，距新德里195公里。该建筑始建于1631年，前后共历时22年才完成。据了解，泰姬陵在旅游高峰时期曾有过一天接待游客数量超过50000人次的时候，这给园区管理造成巨大压力。管理方希望限时游览措施有助于解决相关矛盾。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印度泰姬陵方面宣布，从今年4月1号开始实行限时参观，要求每位游客在这儿的逗留时间呢不超过3小时，目的是为泰姬陵减负。刚才的报道是说呢，泰姬陵日游客的接待量曾经超过过50000人。另外，他们研究时发现呢，有很多游客在这里参观一来就是一整天，令泰姬陵拥挤不堪。在最初制定限制措施的时候，他们曾经考虑过采用配额制，也就是说每天呢规定好游客的数量上限，但是又认为很难操作，那么最终决定呢不限制参观人数，而是限制参观的时长。泰姬陵是印度穆斯林艺术最完美的建筑瑰宝，被视为是爱情的象征，是大约400年前当时的印度国王沙贾汗为了纪念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马哈尔修建的。1631年马哈尔死于难产，当时呢才39岁，据说国王极度伤心，一夜白了头发。2001年，这座洁白的大理石建筑被选为了世界7大建筑奇迹之一，连埃及的金字塔都未能入选。泰姬陵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不同自然光线中可以展示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在早上它是灰黄、金黄，逐渐变成粉红、暗红、淡青，而在月光下呢又成了银白色，白色大理石可以淡淡地闪出蓝色的荧光。而从建筑的细部来看，宫内的墙面上各种珠宝镶成繁花佳卉，光彩照人，各种繁复的雕刻手艺更使人啧啧称奇，难怪很多人走进泰姬陵呢便会慢慢浏览，一天下来也觉得看不够。不过想去这儿的朋友可得注意了，从今年4月1号开始呢，泰姬陵已经对游客们进行了每人每次3小时的这样一个时长的限制，要想细看泰姬陵恐怕就得多去几次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呢，令很多国家惴惴不安。传统历史上，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呢，虽然是以兄弟相称，两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两国的贸易通关十分的便利。不过面对特朗普新的立场咄咄逼人的态势呢，也令很多加拿大人对此感到担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互惠将会走向何方呢？这也是很多加拿大媒体所关注的。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一次募捐会上津津乐道地说，他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谈时满嘴跑火车，把颜值高的特鲁多搞得晕头转向。特朗普回忆说，当特鲁多对他说加拿大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对美国有好处，美国有贸易盈余时，他立刻反唇相讥地说道，错，占便宜的是加拿大，美国在与加拿大的贸易中有很大的逆差，尽管当时他根本不知道美国和加拿大贸易的具体数字。这件事被美国和加拿大的媒体报道后，加拿大抱怨特朗普的做法不但是不负责任，而且是在以大欺小。美国不少政客则指责特朗普这种行为是在损害美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信誉。 The U.S. Hadn't always got through exactly what they wanted. We knew what we wanted, so we laid it out, and we're working with them in a meaningful way. They've now decided they wanted to get it done quicker, which is good. We're continuing to work on it. The challenge they face is that we're there at the table, we're contributing, but we're not just going to be pulled over by them.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不会受美国政府的干扰，会继续以积极的态度参加修改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The Mexican negotiator last week says he thinks an additional 7 chapters are about 90% done. That still leaves half the chapters that he's not talking about being close to being finished. So I simply don't see how the shorter term horizon is possible. I think we're looking at 2019-2020. 不过加拿大的专家们认为这次 NAFTA 谈判会是困难和旷日持久的。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虽然特朗普这样满嘴跑火车信口开河的做法有失大国领导人风度，但在加拿大和美国双边贸易的统计数字方面也确实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数据。不但美国的贸易统计数字与加拿大不一样，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和加拿大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也有不同的统计数字，还真是拿不出一套令人信服没有争议的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统计数字了。比如有的加美双边贸易统计数字只考虑两国制造商品的贸易数字，有的则把第三国商品通过加拿大转口进入美国，或者是通过美国转口进入加拿大也算作加美双边贸易额，有的还把服务业的数字也算进加美两国的双边贸易范畴。而且同一商品运送和通关的方式也会影响计算的方式，比如加拿大人前往美国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开回加拿大，这算作美国货物出口加拿大，但如果这位加拿大人从 eBay 网站美国人手里买了汽车的主要配件用来维修自己的汽车，这些汽车配件被用邮寄的方式寄到加拿大，则美国政府统计机构并不追踪这些商品，因而不算是美国货物出口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贸易统计数字顶多只能说是个估计数字。美国政府自己都承认美国货出口加拿大的数据实际上是从加拿大政府统计的美国货进口加拿大的数据抄来的。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承认其统计的加美贸易数字中有许多具体数据来自对方的统计机构。比如上面所说的加拿大人通过 eBay 购买汽车零件的例子，虽然美国政府不统计这些邮寄商品出口加拿大的数据，但加拿大却进行统计，并把这一统计数字通知给美国方面。美国统计机构会在其年度进出口统计数字中把加拿大统计局提供的邮寄商品出口加拿大的信息包括进去。2018年1月份有2330万美元的货物通过邮寄方式从美国出口加拿大。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公司和个人如果从美国境外的销售者手中购买美国本土制造的商品，则美国政府不把这些销售额算入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额，但加拿大却进行这方面的统计，并把其统计数字提供给美国。比如2018年1月份有超过2亿美元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属于这种加拿大人在美国境外购买的美国商品进入加拿大境内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会造成加拿大和美国贸易额失真，这就是过境物品。从理论上说，加拿大经美国陆路过境出口墨西哥的货物在通关时应该申报为过境货物以避免关税，但加拿大和美国已经互相免除了关税，所以不少加拿大公司在把货物过境美国出口墨西哥时不愿意多费劲搞过境出口文件，直接把货物作为出口美国的货物运往墨西哥边境，结果不但是加拿大出口墨西哥的货物被算成了对美国的出口，而且这笔货物最后又被算成是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这种再出口贸易的统计数字由于受到第三国贸易额的干扰，从而让加拿大和美国真正的双边贸易额进一步失真。这也是 为什么加拿大政府愿意用美国统计的对加拿大出口数字，因为第三国制造的商品通过美国转口进入加拿大的贸易额都被算成了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而美国方面则由于同样的原因喜欢用加拿大方面的统计数字以夸大加拿大出口美国的贸易额。 2019年加拿大将举行下届大选，针对下一届大选，有人就提出加拿大呢应该把选民的年龄放宽到16岁，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可以参与该国的政治。那么这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当中，年轻一代对于选举投票的热情又怎么样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报道。 加拿大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表示，应该考虑把有资格投票的年龄降到16岁。选举委员会的代理首席选举官斯蒂凡·佩罗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要降低投票的法定年龄，这是只有联邦议会通过才能进行的重大变动，不过他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他说，我们已经知道越早参加投票的加拿大人在他的一生中以后也会继续去投票，而那些一开始就不去投票的人往往以后也不会去投票，所以让加拿大人尽早开始投票是有好处的。而且16岁的人基本上还都在学校里，我们容易接触到他们，敦促他们尽早开始参与民主进程。现在欧洲已经有国家把最低投票年龄降到16岁，而加拿大的布列颠哥伦比亚省也正在采取新的立法，把对省一级事宜的最低投票年龄改为16岁。佩罗表示，这个问题在议会中尚未进行广泛的讨论。在加拿大，虽然18岁被广泛认为是法定的成年年龄，但加拿大人年满16岁的时候也可以享有其他的一些权利，比如开车的权利。佩罗认为，由于大多数16岁的孩子仍然在读高中，可以把选举和投票纳入对他们进行公民教育课程的一个部分。对于降低投票年龄，加拿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科兹·扎查利亚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说，比较小的时候就让人们开始投票，更能引起人们对投票的热情。他说，如果能够让年轻人们尽早开始知道政治是什么，怎样参与，投票的地点在哪里，怎样投票，投票的内容，可以投票的候选人等等，这对于参与民主进程是有帮助的。扎查利亚还补充说，年轻的选民也可以影响公共政策，有的问题虽然重要，但往往会被那些追求中老年选民的候选人忽视，政治家们也应该讨论影响年轻人的事宜。加拿大反对党新民主党的议员唐·戴维斯则表示，许多16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工作，而且也交税，但是他们对于政府怎样来花这些钱却没有发言权。他说，把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将会对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参与民主和改变政策的工具。他说，今天的年轻人更愿意参与进来，参与到我们国家发生的很多事情当中，没有道理不让他们投票。有统计显示，2015年加拿大18岁到24岁选民的投票率是57.1%，比2011年的38.8%有大幅度上升，但是这仍然低于总选民投票率68.3%。为了进一步增加年轻人的投票率，加拿大的选举委员会已经决定将扩大在2015年启动的一个试点项目。这个试点项目在全国的大学39个校园内都设立了卫星投票站。现在选举委员会将在2019年的选举时，在88个选区设立110个这样的卫星站，并增加工作人员。选举委员会的代理首席选举官佩罗称，这是一个重大的扩展，应该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投票。扎查利亚则表示，如果议会能够降低投票的年龄，